大家好，我 Yancy，欢迎翻到嚟我嘅 podcast《Chit Chat with Yancy AK 与 Yancy 展开悄悄话》。耶！欢迎大家。那我昨天晚上呢，终于交了这个学期最后一份作业，给我一点掌声，拍拍拍拍拍，鼓励一下，超开心。可是呢，接下来是连续8天的考试，你没有听错哦，是8天，每天都有诶，超夸张。那所以呢，我决定要在我闭关之前先录一个 podcast。所以这一次我们也来一点轻松的，我来跟你们分享一下我家小屁孩千巴 Chica 的10个 fun facts。那有一直收听的观众不知道有没有觉得怪怪的，就是为什么我这一直从一开始到现在我都是在讲国语的呢？那这就带到我们第一个 fun fact，就是因为千巴是在台湾出生的，那我们就配合他一下，我们就用国语来聊一下咯。那而且自从就是我帮千巴弄了 IG 以后，那我认识好多都是台湾的狗妈妈，那所以我觉得我的国语也有在进步诶。那可能如果我的狗妈妈朋友们有兴趣听的话，他们也可以多了解一下啊，对。那也请大家要多多包涵我的烂国语，就是我是讲的蛮舒服的，但是我没有觉得我自己讲的很好诶。但如果我发音有错的话，大家要体谅一下哦。好，那刚刚说千妈是从台湾出生的，那大概她一个月多，一个星期多的时候，我就从website。没办法，如果我没办法讲的话，我就用英文好了。我从一个website 下面找到了他，然后就安排了他从台湾运过来加拿大的方法，然后就大概到他一个半月，我在讲什么？一个半月的时候我就接到了他，然后他就开始来到我生命里面。对，那第二个 facts 就是为什么千巴叫做千巴？其实一开始的时候，我帮千巴改名字，我没有改他中文名字，我就一直叫他 Chica。为什么会叫 Chica 呢？是因为 Chica 是 Chica。那因为柴犬是属于日本的一个国犬嘛，那很多很多日文的发音都有那个卡或者是一的声音在里面。那我在找的时候，我就觉得 Chica 这个名字也蛮日本的。然后，而且我要在网络上看过 Chica 另外一个意思，在西班牙文，它的意思是一个 young lady 类 young woman 这样。那我就觉得，既然 Chica 是女生，那我就帮她改叫 Chica 吧。那我就一直叫她叫 Chica。那结果她来的第一天，还是第二天晚上，我就跟我妈妈在 FaceTime。然后妈妈问我，那这只狗狗叫什么名字呢？我就说它叫 Chica。结果我妈妈耳朵不是很好，所以她听到的时候，她就说啊，什么千巴？然后我跟 Michael 就觉得，这个好搞笑诶。那我们中文名字就叫它做千巴吧。那可是千巴这个名字其实蛮男生或者是蛮中性的，都没有很女生这样。那所以我们在家也会叫小敏，帮他取了小敏叫小千，也会这样叫他。对，刚刚提到 Chica 是一个女生，所以她是有做绝育手续的。她现在9个月大，那所以她其实在6个月大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带她去绝育了。我是听说，女生的话尽早绝育是比较好的事情，所以他很早就去绝育了。对，然后第四个 facts 就是，很多人常常问我千巴最喜欢什么，就是都有朋友想要送礼物给千巴，那我就说，他们说零食啊，还是衣服啊，什么什么的。但是我觉得他最喜欢的东西都很常变，他没有一个很固定很喜欢的东西。其实是吃来说，我觉得因为从小到大我都给他喂三明鱼。鲑鱼，然后我都觉得它鲑鱼应该会是它最喜欢的食物吧，因为也很香这样。可是，它很多食物都在尝试当中，所以就没有说 什么食物是最喜欢，然后喝方面都是水啦。我有想过要不要给他吃一下酸奶或者是牛奶，但是我没有找到一个，暂时还没有去找对狗狗比较好，就是身体比较好的牛奶或者是酸奶这样的品牌，所以我就没有给他尝试过，水以外的饮料这样。然后他穿衣服这种他是最不喜欢的吧，我觉得就是因为柴犬本身就是很敏感的一个犬一个品种，然后它也很独立，所以有些东西它就不喜欢就是不喜欢，它也很 stubborn，你知道吗？那所以它最不喜欢就是我们帮它洗澡啊，梳它头发，梳它毛发啊，然后剪指甲、洗耳朵，还有穿衣服，就是。会，总之会碰到他头的东西，他都不喜欢这样。然后第五个 fun fact 也是我觉得最最奇怪、最扑朔迷离的一个，就是千巴，他从小我们就已经在训练他 potty train，就是他要走，如果在家的话，不能带他出去的话，他要在尿垫里边尿。然后这个也折磨我们好久好久，大概是我们从1个半月的时候把它接回来嘛，直到它半岁到好像7个月，它都会到处尿。然后，其实它大概5、6个月，它都有个概念是应该在尿垫上面尿，可是它就很贼，你知道吗？它就偏偏它，你这你看着它，它要尿到旁边一下，就是那个尿垫就在它那坨尿的旁边，就是这样。然后。他很不 care 的，就是反正你帮我清洁就好了，这个样子。可是呢，在他好像7个半月的时候，他尿道发炎了。那天晚上他不知道尿就有血，然后一直很辛苦，我也很心痛。就是他那个脚脚啊、手手啊都痛到在抖了。然后隔天他去看医生的结果是发炎这样，然后。给他打针吃药这样，然后很神奇的就是自从那一次看完医生以后，千巴就学会了自己走去尿垫那边尿。他基本上很少很少在外面尿尿，他应该就是大概有2到3次意外，他没有尿到去那个尿垫那边，可是。基本上在家里，我们要它尿的话，或者它自己也会自动走去那尿垫那边尿，我都觉得很神奇。它是怎么是觉得哦，不要去看医生，我不要打针的好吗？是不是这样？因为千巴是不怕看医生的一个人，他去打针他也没有什么感觉，吃药他也很乖，就给他吃他就吃。所以我们从小就觉得他应该是不抗拒医生的。可是就是那一次看完医生以后，他就。就改变了，就彻底的改变了，对，然后下一个 fun fact 就是，我不知道大家的柴犬是不是很活泼，其实基本上柴犬就小时候都是蛮活泼的，我知道，母狗的话，它长大了可能会没有这么好动，但是，基本上小狗狗应该都会很激动啊，很有活力，这样。可是千巴的那个 energy span 非常非常的短，它就是，可能跟你跑几个圈，它都会停下来，然后再透气，然后喝水，然后它就自己躺着睡着了，这样。它不是有什么气管的问题，它并不是，但是它就是那个，它的那个 energy 好短好短，它比较喜欢静态的活动，或者自己坐在那边啃啃骨头啊，这样，它也不会。很想跟你跑，除非我们拿了一个他很 interest 的东西，他很需要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，他才会跟我们一直跑。然后在外面的时候也是，就平常大家去狗公园后，其他狗狗都在疯狂的跑，然后他就自己坐在角落那边臭臭啊，然后什么都不做的，都是这样一个狗狗咯。OK，number 7，就是千巴是对于肌肉是敏感的，我们在。他大概3个月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事情，他是敏感到这个肠胃不舒服，然后他吐了拉了好多好多，然后带他去看医生，然后医生就觉得他应该是对 一种东西敏感，然后他就问我们通常给他吃什么，因为他还是小狗狗嘛，他主要都是吃他的粮食。那我就说他是这款粮的，然后那个医生就跟我们说这款粮食呢，它是比较它是用鸡肉做成的，主要的ingredient 是鸡肉，那它应该可能就是对鸡肉敏感怎样，然后就提议我们帮他换一狗粮，然后结果这个问题就 fix 过来了。然后，可是后来我们就是有其他食物给他尝试的时候，我们本来就是以为只是鸡肉了，可是他是对所有关于鸡的东西他都不行，就是鸡蛋呐、鸡胗呐、然后什么其他全部不行，他连 turkey 也不行，turkey 他也会咬，然后他就。我们是因为他在咬手啊，然后一甩头啊，我们就发现这个问题，然后结果就大概在4个月的时候就帮他换成南瓜还有鲑鱼的那个粮食，然后他就一直很喜欢，他也没有什么敏感的怎样。可是我觉得好可惜哦，就是关于鸡肉有好多零食啊，很多很多 recipe 可以做成。狗狗喜欢吃东西，可是因为前面就是好像对鸡肉是真的很敏感、很抗拒的，那所以就没有办法咯。对，然后呢，第八个是一个好搞笑的习惯癖好吧。然后就是千巴好喜欢看风景，他从小就好喜欢看风景。千巴是也蛮喜欢到外面走的，他就会每天都吵着要你去带他出去啊，就是他会自己走去他的那个leash 的那个 area，就是在那边在叫这样，然后就是要你要带他出去这样，但是可是温哥华嘛是叫另一个名字叫 Vancouver，right？因为这边很常下雨，那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在下雨天带它出去。那结果呢，它就换成是让我看一下风景都行，它就会要跑到去你身上，然后就坐在你的大腿上，然后去看窗外的风景。它是那种看着风景也会自己笑起来的狗狗，就超奇怪、超可爱啦，就是。每天早上，因为他刚吃完早餐以后，我都不会先他就出去跑，我当然让他先消化一下。那所以，如果他想出去，如果他想要的话，我都会叫他，你要不要来我身上来 come 来 up，然后他都会上来我大腿，然后我们抱着他去看窗外的风景，然后他就可以看个15分钟这样子，他就是好喜欢就。Throughout the day，他也好喜欢看，就是他觉得有需要的时候，或者是他知道，他其实听得，我觉得他听得懂，他不能出去。那所以如果我跟他说不能出去，他就很想要带我们把他带上去去看风景怎样咯。好，第九个就是，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是 Chica 的 fun fact，可能比较是我们主人的 fun fact 吧。就是我们把千巴领回来的头1个月左右，我们没有到好喜欢好喜欢千巴，是有一点点 reality shock，就是想象的跟现实有一点不同。我都觉得千巴好像好比较难带，然后因为像我刚刚说，它不好好尿啊。它经常咬我们，好痛好痛。然后我就觉得，而且因为它来了，然后也影响了我们的daily routine，就是说早上要提早起来喂它吃东西，带它出去散步这样。然后整天当中它也有会要我们的 attention，然后就是你要多 take care of her。那所以，我跟 Michael 是有一点点，我不知道 Michael 有没有了。反正我自己就是真的有一点点在，质疑我自己，我到底有没有能力去好好带好钱吧？这样，然后结果，我都不知道。反正我有一天很不开心，然后钱吧就很乖的，他自己走过来在我身边，然后就手舔舔我的脸啊，这样我就觉得，哦，这是天使赐的，我带他回来，我就是。这一辈子我要照顾他，我就是啊，这样讲心好酸。我就是反正钱包无论变成怎么样，我也会很爱他。我跟 Michael 说，如果有一天我们要回香港的话， 我们也要带着钱包回去香港，他永远都要跟我们在一起。就是不管我们就是回去走一趟还是怎么的，我们也想要带着钱包。是，那最后一个呢，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对于柴犬的了解有多深，可是柴犬应该普遍人家说它就是它是一个很 stubborn，然后非常高傲的一个品种。它好像猫一样，它不会非常依赖主人。可是呢，千巴是一个另类的狗狗，它是非常非常粘人，它基本上不，这不仅于是我跟 Michael，是外面呢、啊、去跟它散步，去狗公园，它遇到别的主人，它是不会跟狗玩，但是它好喜欢去拿头去，就是撞去别人的手，让人家摸摸它的头，这样，它都是非常非常粘人，它非常喜欢人，这样。我们可是，他在外面就不要我跟 Michael 咯，他就要别人的 attention。可是，在家里面，他就真的是超黏我们，就是一个妈宝啊，爸宝吧。他真的好喜欢，好喜欢。就是别人来家里的话，我不知道这是家的感觉吧。别人来家里，他也不会这么黏别人，他反正就是很黏我跟 Michael。然后就是他好喜欢抱抱，每一天醒来的时候，不管是早上醒来，或是中午他午觉之后他醒来，我们必须要摸他头，摸他身，抓就是 rub her belly until she is okay，就是他觉得我够了这样。其实他真的，如果我们就是做不够的话，它就会开始在撒娇啊，那声音很小的在叫，让它啊还没够，你多摸我一下吧，像这样子了，超夸张，可是也超可爱耶，我真的这一点我是最爱它的，对。那所以以上就是我家小狗狗小柴犬千巴的。我刚才有没有提到？我有从一开始有没有提到，千巴为什么叫我千巴为什么是不是是个柴犬吗？Sorry，我现在有一点 mix up，对不起。然后刚刚Michael 提醒了我一下，我在说千巴名字由来的时候，我说千巴是我妈妈改的嘛。然后可是这里有一个非常非常巧合的coincidence 就是千巴领回来，从台湾运过来，各种疫苗的费用总共花了1800，然后那它的名字叫千巴，这个是让我好神奇的地方。我是过了好几天，这把它名字改了好几天以后，我才发现，哎，对耶，这是一个缘分嘛，就是妈妈帮他，妈妈改了他名字叫千巴，不是他改了，反正他就是做了这个名字出来叫千巴，然后。刚好就是他，我们用了，花了1800块把它领回来，这样，对。那好了，以上就是千巴所有的 fun facts 我。我想到了10个 fun facts，可能会有更多，那我再找机会跟大家说。也、yeah，对不起，让大家要忍受我的这么烂的国语这么久。好，我要转回广东话喽。OK，咁今日同大家分享咗1810个 fun facts 啦，就系亦都系我自己养柴犬大概都已经大半年嘅心路历程啦，咁样嚟紧咧1810就会差唔多到1岁啦，咁样希望到时会有时间可以帮佢整一个好好睇嘅生日 party 啦，咁样，同埋咧今日系我考试前。最後一次錄 podcast 啦，我嚟緊由9號開始咧就會一路考到下個禮拜尾咁樣嘅，咁所以就有一段時間見唔到大家啦。不過唔緊要，我考完試之後，我 promise 大家我會翻返嚟 podcast，我一定會，OK？跟住同埋咧，我準備今日準備寫呢份稿嘅時候，我先發現咧今日係4月7號啦，跟住係我同 Michael 嘅周年紀念日，但係。因為我哋大家都好忙啦，即係佢成日都要去翻工，跟住我有一個又要上堂，跟住我要温書咁樣，跟住所以當我哋先發現，原來今日係周年紀念嘅時候，我哋大家都有少少嚇親。不過我哋一齊咗都係一段頗長嘅時間，所以我哋都唔係好 care 呢啲。不過咧，希望大家都可以為我哋送上祝福啦，咁樣冇錯。咁我哋今日時間就差唔多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